The garden is more interesting. 因为 Joe's 的花园看上去非常有情趣。He has made neat paths 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over a pool. 哈，这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在花园当中呢，做了很多的景。有什么呢？ Neat paths， 有非常小巧干净的这样的小甬路。Path, P-A-T-H， 意思呢就是路的意思。Neat paths， 非常干净，非常小巧。大家想象一下，曲径通幽的感觉。And has built a wooden bridge over a pool.并且在Joe的花园里呢，还有一个池塘 ，a pool， 啊，有一个小的池塘，在池塘上面呢，有一个 wooden bridge， 哎，还架设了一个木质的这样的一个小木桥。由此可见，这个 Joe Sanders 是一位非常热爱这个花园工作的人。那么他能够赢得这个最佳花园的这样的一个桂冠，确实也是名副其实的。我怎么样呢？这位作者可就不一样了。I like gardens too. 我也喜欢花园。喜欢什么呢？ But I don't like hard work. 原来这一位作者啊，比较的 lazy， 所以他不喜欢工作的很辛苦。But I do not like hard work. Every year I enter for the garden competition too. 每年呢，我也要参加这种花园的评选比赛。Enter 是进入这个比赛，参加这个比赛。And I always win a little prize. 每一次呢，也都给我一件小礼物。为什么要给我这件小礼物呢？ For the worst garden in the town. 因为我的花园看上去呢，是最差的一个，非常有意思。怎么样，非常有趣，是不是？好，来听写几个生词吧。这里面我觉得有很多非常漂亮的单词，比如说 the beautiful, beautiful.Beautiful， 请写下来。Garden， garden， 嗯哼。And the next one， flower， flower。Vegetable， vegetable， 这个单词比较长，请大家注意听它的发音。Vegetable， vegetable， 嗯哼。The next one， grow，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动词。Grow. Interesting. Interesting. Path. Path. Bridge. Bridge. Pool. Pool. 好，再给大家听一个比较难一点的词， Hard work.Hard work， 在这样一个季节，听听广播，学学英语，同时呢，再摆弄一下自己阳台上的花草，这样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好，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Thank you.